逝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你，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张国荣《风继续吹》开始我们今早做清晨爽利节目，风就一路吹，而一路呢越来就会越冻，我预计即下个星期初呢天气会冻啲下。咁呢个东北季候风呢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呢有几阵雨，圣诞日呢北风就会增强了，下周初呢天气就显著转冷，气温下降到12度以下，现时的温度是17度，那个显著下降呢就即刻睇睇啦，这几日呢今日就是17至21度啦，星期四啊星期五呢都是19至21度之间，星期六呢就是有17至21度，就好似今日咁，不过呢就明显有啲雨啦。喺礼拜日开始呢就一路係温度降低啦。记得寻日睇嘅时候呢嘅预测呢都冇而家今日睇咁即係好似低啲呀。今日睇嘅温度呢话礼拜日呢就会去到12度，而星期一呢就会低啲。星期一呢就10度 ,10 至14度。去到星期二就係12至16度。咁即係星期一同一二呢都是比较是显著转冷。 去到星期三、星期四嘅时候，去翻14、15度到啦。咁大家有心理准备啦。啊，圣诞日其实咧就系即系开始会增强啦。星期日嘅时间都系喺呢个 Boxing Day 嘅日子。去到喺31号嘅时候，暂时未睇到，一路就留意呢个天气情况。不过咧，冻冻地嘅时候，圣诞节啊，譬如有啲人中意戴下帽啊，着多件衫啊，有啲。即系圣诞嘅色彩加埋落去，有红啊有绿咧，就配合翻呢个圣诞气氛咧，都几好嘅嗬。大钟时间5:15啊，早晨啊。So that you really don't remember the warning. 雪素素白白野草，三三四细细看共觅圣堂看后，戈壁滩沙丘间亭亭看风，边关中野照泪盈盈送抱，走心跟我与你共觅面前大道，伴上前路，同携寻正道，愿共你同去踏开新思路，结同行万里人迈步，莫怕恶风高，莫相信同行万里途，合力自会行对路，凭着龙泉下的勇，显实力，明我要远中国路，天苍苍，山隐隐，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心心思细细看共觅圣堂看后，戈壁滩沙丘间亭亭看风，边关中野叫泪盈盈送抱，走心跟我与你共觅面前大道， 嗰阵时听咧系一首好清新嘅歌曲吓，无线嗰阵时一套嘅剧集啊电视片集嘅介绍丝绸之路嘅时候嘅呢一首歌曲，我哋刚刚听《同途万里人》罗文。5:23，室外气温系17度。今日温度最高大概有21度。 落叶也许不必归根， 张蓝颜。 只想有人为我伤心， 空谷足音。 落叶也许会怨命运，可知那段情景是大怨恨，叶枫 那时又在攀登，已若听得空谷噪音，自叹带着红花为我慰问，又在攀登， 刚刚我们听的来自当年都是一套受欢迎的剧集，而歌曲也是好行的，剧集就武则天，而武则天的主题歌曲都脍炙人口，刚刚的首页都是属于武则天里面的另一首歌曲，张南雁的一首叫做《空谷足音》。早晨大概有三分零钟到时间，就去到清晨五点半钟又会听到另一节的新闻报道。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咧会到六点半嘅吓，而家只系过咗头半小时。新闻前有呢一首大家熟悉嘅《光明泉》。 情长中几多高手，用爱将心去透。 用爱将心透。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呼吁未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打针。他说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会令到未接种疫苗人士得重症甚至死亡。美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未有接种新冠疫苗，62%人口全面接种疫苗，比率在富裕国家中属于最低之一。拜登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展述冬季抗疫计划，形容未有接种疫苗人士的选择关乎生死，他不会实施封锁措施，而接种疫苗人士在节日期间可以安心和亲人聚会。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地区集结兵力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总统拜登没有计划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谈。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美俄领袖会否面对面会谈缓和乌克兰紧张局势，他说首先要看在外交上能否取得进展，亦都希望见到俄罗斯为局势降温，从乌克兰边境撤走军队。新一届立法会功能界别和选委会界别议员见记者，连任的建制派廖长江说议会暴力和疯狂拉布不会复现，未来会面对内部协调的挑战，希望议员寻求最大共识。唯一的非建制派狄志远表示，不少建制派议员关注福利发展，指望未来议会仍然会有火花。警方正调查一宗贩毒案，检获市值约8500万元怀疑冰毒，拘捕两个人。警方前日晚上在元朗马田博村一间村屋附近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其后搜查一间村屋，在屋内检获约104公斤怀疑冰毒。这名男子和屋内一名女子涉嫌贩毒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492点，上升5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49点，上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1，日元114.1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92，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47美元，卖出1789.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由香港电台第五台主办的长者年度要闻回顾2021选举结果，将会在12月22号星期三早上11点10分在香港联流节目时段内公布。 到时将会有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医生，以及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蔡海伟先生，和大家揭晓本年度最受社会关注的长者要闻。 关心长者福祉的你，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联流。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童声童气创未来。 韩中博师傅，你又是工程师又是大厨师，真是好犀利啊！ 过奖过奖。 你的转行经历是点噶？又可唔可以教下我哋煮啲美食呢？ 冇问题，呢、这个礼拜我会喺有你同行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下我转行的心路历程，仲会教大家煮翻几味餸添。 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四至六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到时约定你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觉醒来又迎接新嘅呢一日啦。呢一日咧系12月22号，农历咧就11月19日，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现时时间5:37，亦都一路咧就接近圣诞嘅日子。可能每一年嘅圣诞咧，就系你一定有啲嘢要做嘅，就系要买礼物啦。平时可能都会有买下啲礼物仔咧，氹下你身边嘅人啦。但系圣诞节咧，就即系小朋友咧，即系收到圣诞礼物咧，好开心噶。咁啊，所以咧都会通常呢啲时间咧去买下，就俾你至亲嗰啲啦。但系买嘅时候咧，就真系都几伤脑筋啊。而家啲小朋友物质都好丰富，好似好多嘢都有啦。到底买啲咩玩具俾佢咧？咁亦有啲朋友去行过嘅时候咧，就话啊，见到有啲玩具咧。我好想买啦，咁又话啊未啊卖晒啦，几时翻货都会尽快噶啦，因为咧实际上咧就喺呢一个圣诞节之前嘅日子咧，的确咧就系啲人购物欲都好强，特别系买啲礼物俾小朋友嗰啲咧，啲玩具就去得好快嘅。咁啊睇见市面上咁样嘅情况咧，都系开心嘅，啲人系开心先会使钱，亦都或者可能咧有呢个消费券嗰个刺激嘅帮助吓。咁啊，跟住咧就谂下啦，嗬，即系如果每年咧都有呢个消费券咧，系少少个开心钱咧，都的确唔错嘅，亦都可以系人人都系有呢一个嘅机会啦，大部分啦应该吓，咁亦都系可以即系刺激下经济啊，同埋亦都喺呢个时间咧，其实大家学识下点样用一啲嘅电子钱啊，所谓吓，你即系嘟一嘟就搞掂。以前边有谂到咁样啊？以前即系你去街嘅时候，带啲散纸出街咧，都要特别一个银包仔装住啲散纸入钱去搭车啊，咁个搭船啊，都系咁样入钱。慢慢咧，就用啲卡去嘟下嘟下，咁就非常之方便，就唔需要带。咁所以咧，而家啲嗰啲银仔咧都不受欢迎啊。不过咧就系、其实嗰啲都系钱嚟嘅。有啲时候见到嗰啲铺头咧就话，唉，总之嗰啲毫子啊、五毫子啊都唔收。其实我都觉得有啲。有点而拿过啊，嗰啲都系钱嚟噶。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 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慰问境况， 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又何必曾相识。总之呢，在我们活在的人生里面，尽量是令到自己活得有意义，开心健康，跟住在这个人生的路途上，能够在不同的时段结交不同的朋友，大家相知相识，是可以教学相长啊，或者一啲嘅历程啊、心情一啲嘅交流啦、啊，系更加系觉得系即系做人我哋嘅意义喺边度咧？有啲嘢你会系即系了解多咗嘅时候，对呢个世界又了解多啲嘅时候，可能嘅人生态度又唔同。咁所以有啲时候咧，我哋要认识多啲朋友，交流多啲，亦都对我哋身边所发生嘅一啲嘅事咧，消化咗之余，都更加睇下做人应该要点做，包括咗呢个系任何嘅新闻啦，就系政治啊，或者系一啲本地嘅新闻啊、国际新闻，甚至系娱乐圈嘅消息咧，都好似系上咗人生嘅一课。发生一啲事嘅时候，都令到大家匪夷所思，点解会咁咧吓？然之后系收纳晒之后咧，就系过滤晒，点样令到自己嘅人生尽量唔好行差踏错，好多时就要用嗰啲系作为一个借镜，令到自己喺自己嘅路途上行得更好。早晨啦，时间系5:44啊，天气都凉嘅，大家小心留意。喺过时过节嘅时候，更加要好好保重自己啊！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系北风会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会下降到12度以下，有一常冻嘅滋味啊！现时嘅温度系17度，相对湿度86%。冻嘅时候咧，就系觉得喺系咯呢个冬天。落雪的地方，有些人喜欢落雪的景象，特别如果圣诞的时候，即砌下这个雪人啊，都不知道多开心，是吧？在冬天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怎样呢？以下这首歌呢，就讲是一剪梅，歌名叫一剪梅，费玉清。就是一枝梅呢，梅花在白雪晒晒的冬末傲雪而开，洁白无瑕。 纯洁的爱情就好像梅花一样，好好掌握这一点是很重要，用较深情的意境来到唱，带有自信，因为我们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所以能够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而无悔。有一把好靓嘅声，深情嘅演绎，就系费玉清演绎歌曲成功之处。一剪梅，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要。让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 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曲，除了表达生命的坚韧之外，还表达了剧中的男女主角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的情怀，表现了他们挣扎在爱情和道义的边缘，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两代情仇，是有广阔的胸襟。歌词的一个表面的意思，寒冬吹折世界，不屈不挠的梅花为世独放。早晨啊，你听紧嘅清晨首领，我系阿浅浅培兴。五点踏十啦，气温17度。邓丽君《千言万语》。 不知道为了什么。 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云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早晨啊，我是蓋明輝啊。一早起身呢，我第一时间当然去洗手间洗面刷牙啦。之余呢，我就在洗手间里面呢，我就喜欢吊桑子的。吊醒我的五脏六腑。吊桑子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可以令到个肺呢可以即有运动，可以扩阔我的胸襟。跟住呢，我就会慢慢去安排我自己的早餐。早餐吃什么呢？我赞成是吃一个麦片啊。麦片一个好处咩呢？又可以降胆固醇啦，又可以方便排毒啦，又好多好处嘅健康嘅早晨系食一啲清淡啲系最好嘅。最后咧，我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清晨爽利。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 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好舒服的一首歌，陈百强的《涟漪》。早晨，大概大有在两分两钟的时间，就到清晨六点钟，你会听到六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回来，我们今天星期三有林思维讲的话题，离不开圣诞节了。圣诞节有很多美食，怎样拣选健康呢？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岸，与我风里做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约誓，此生相爱永不变，想得到海山景多变幻，再也不变旧时面。 风云，圣诞咁多美食，点样拣选保持健康？转头大家听到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新一天多么好，希望今天就比昨天好，每一日咧都要系充满信心，开心地去面对呢一日啦。今日呢个日子咧就系22号，系星期三啊。现时时间6:02，天气仍然系清凉。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有几阵雨，圣诞日系北风会增强噶。下周初咧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到12度以下。现时预测咧系博圣地嗰日啦，星期一的温度是10度至14度，现时温度17度，相对湿度87%。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2月22号星期三嘅呢日朝早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啊，呢、這个假期末啦，嚟紧啦， 嗬。系啊，系啊，其实好早已经嚟咗。 咁啊，系 周围嘅布置系会多咗嘅， 舍得买圣诞树啊嘛，啲人都 系啊，会啊，同埋买圣诞嘅礼物啦，圣诞嘅嘢食啦，圣诞嘅朱古力啦，圣诞嘅曲奇饼啦。 系啦，啲人就预咗话，诶，如果以往出去游浮都使咗笔钱，就将佢不如摆落呢度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去翻本地消费都好嘅。 系啊，咁同埋即系当然我哋。圣诞节都离不开同屋企人一起、或者朋友一起去庆祝啦，咁庆祝就离不开食嘢啦，系啊，咁所以我哋上次都讲过话啊，原来好得意，即系每年我哋都会讲下圣诞节对呢个身体健康有冇影响啦。咁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就啊，原来圣诞节有个唔好嘅消息就会容易啲心脏病， 系咁，但系又唔使惊得咁紧要，你只要好好咁去留意 keep 住咧都得嘅， 系啦。咁同埋咧，原来咧就圣诞节我哋上次有讲过咧，就话原来体重咧都系一个好大即系。增磅啊！ 一定啦，呢个你食得多啊嘛。 系啊，会咁呢个好理所当然嘅，我自己觉得。咁同埋即系唔好话市民啦，我谂营养师都都会食得多啲。 食埋先啦，咁高兴 啊！系啊，咁我哋提翻啦，即系如果真系想喺圣诞节期间控制自己体重咧，其实我都唔 expect 啲人会减体重嘅，都 expect 佢哋 keep 住，等佢哋唔好肥嘅啫，就系咁样。咁同埋可能即系如果有长期病患嘅人咧，可能个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啊都会监控得比较严谨啲，就会好啲嘅。即系譬如。当你有糖尿病啦，咁可能嗰排督手指去 check 血糖都 check 得密啲啦，咁你就会安全啲啦。咁甚至乎血压啦，可能尤其是老人家嗰一班，咁可能就多啲量血压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可以预防心脏病嘅一个情况嚟嘅。 上次咧就林思维你提到咧就有一个嘅研究吓、做咗两 group 嘅人，一 group 咧就系有接受呢个指导，我点样可以食得营养啲，唔好自己过肥啊咁样吓。另外一 group 咧，一班咧就系唔需要提嘅。由得佢自由點做 嘅， 係 啊係啊係。 咁出嚟嘅效果 係出嚟嘅效果咧，即係佢哋有三個最主要嘅提醒嘅，就第一樣嘢就係要磅重啦，係即係放假期間都要磅重啦。咁另外就係食得健康啲咧，即係俾好多健康飲食嘅 tips 佢哋啦。咁另外亦都提翻佢哋放假期間咧都係要做運動嘅。 咁呢一個嘅研究咧，其實係做係10多日到嘅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都見到啲效果。 係啊，都見到啲效果嘅。咁除咗一班人係即係大部分人都 keep 住個體重之外咧，其實有部分係減咗磅嘅喎，咁都幾好。 真係。 系有意识啊嘛， 系啊会咁，所以人嘅意识好得意嘅。咁所以其实点解我哋喺节目里边要提翻大家，每年都话啊过时过节都系要小心啊。咁同埋另外，我谂香港人除咗庆祝圣诞节之外咧，就有做节啦，冬天啦，冬天亦都会容易啲食多啲高热量嘅嘢啦。咁所以香港人食下啲腊味啊， 系啊， 打下边炉啊， 所以系真系肥啲嘅， 系啊，真系会肥啲。咁所以呢啲热量高嘅食物咧，通常都会有机会令到血糖、血脂、血压都会高啲啦。咁唔系唔食嘅，即系我觉得你要安排得好啲咯。咁所以提醒大家，就算约朋友都好，咁可能约嘅次数唔好咁频密啦。咁另外可以相对咧，如果翻屋企去烹调啦， 系好啲， 又好啲啲啦。咁同埋而家有好多啲圣诞联欢嗰啲套餐咧，咁我见到佢哋都有啲，即系譬如有火鸡啊，有啲蔬菜啊，有啲甜品啊咁样，咁你都可以上网去叫。咁你遇到啲份量遇得冇咁多嘅时候，咁其实可能屋企人又好，自己又好咧，食嘅份量都可以容易啲控制。 呢个亦都系即系有呢个意识自律啲去研究一下。咁我哋上个星期都提醒啲朋友话、啊，不如咧就话磅磅重先啦。咁啊，15号喺圣诞节之前， 系 咁如果你真系磅咗之后，今日系22号啦， 系 一个礼拜睇下见唔见工先，咁又知道，咦系咪好 work？ 系啊， 你继续 keep 住呢个做法咧，其实对将来都有帮助， 都好嘅。同埋谂嚟紧即系每一年都系圣诞节同新年都唔系隔好远啦。咁咧即系呢段时间咧系容易啲令到个体重有问题。咁所以可能我哋都会建议翻，如果你哋唔介意嘅话，就可能一个礼拜磅一两次啊。咁尤其是食完一餐劲嘅时候，即系可能你磅一磅。当然你听落去好似好扫兴咁样，但其实可以提翻醒自己，下一餐就要食得清啲啊，咁样咯。咁同埋都唔好忘记，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即系雷Sir都会讲噶啦。放假或者过时过节唔系唔做运动嘅藉口啦。咁如果真系放假或者有时间啊，天气又唔系太差，咁呢个都可以平衡翻我哋个身体嘅健康。 系啦，咁啊嗱，头先一路咁啊系笼统咁讲咧，都系一啲嘅方法啦。我哋再即系或者系凝重啲。我哋点去 keep 住自己咧？有啲 tips 可以提醒大家，即系 keep fit 啲啊，又健康嘅。 系啦，咁第一样嘢头先都提过少少嘅，就系当你安排出去食嘢啊，或者可能约朋友嘅时候咧，都要安排得冇咁密啦。咁其实而家大部分人都系香港嘅，咁所以都成日都见到嘅，我谂，咁都唔使话咁大鱼大肉啊，咁样咁安排下啲时间咧。另外一样嘢就可能，譬如今晚出去庆祝，咁听日就可能喺屋企食啊， 唞唞啦， 唞一唞啊，或者可能譬如我今日晏昼出咗去同 friend 一个 Christmas lunch 咁样啦。咁可能夜晚就翻屋企食啊，咁呢啲都可以平衡翻嗰啲熱量，等唔好攝取過量啦。咁另外而家好興咧，就係好多嘅餐廳咧，你去之前咧都可以睇到佢哋嘅餐牌嘅。 而家個個手機上網就已經一目了然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真係好擔心去到唔識揀啊，或者可能去到唔知食啲乜啊咁樣咧，其實都可以上網揾到一啲嘅 menu。咁變相你譬如尤其是西餐廳咧，就會容易啲嘅。咁即係佢會通常話俾你聽啊，頭盤係乜嘢，或者可能一個正餐係乜嘢。个主食系乜嘢？咁之后嗰个甜品系乜嘢？咁所以变咗你真系好担心，到时唔知点样算，或者可能啊，我唔系好想去嘅，其实不过有人请我咪去咯，咁样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咁你可以睇咗个 menu 之后，咁你有个心理准备，咁之后就可以去即系选择啦。 啊嗱，人就会咁样噶啦。啊，如果佢呢样嘢咧，就系、是、如果做得冇咁甜啊，好啦，啊可以就冇咁肥腻就好啦。即系你咁想，我又唔可以叫佢哋咁烹调得唔得咧？ 系咁，其实呢个系即系啲难度啦。咁但系就我见而家好多西餐厅咧，如果你即系譬如想食少啲甜啊，或者可能譬如有啲人就食物敏感啊，咁甚至乎可能你可以打佢问啊，有个老人家嚟食，不过我哋唔可以俾佢食咁甜啊，咁你有冇啲即系冇咁甜或者冇咁咸嘅选择啊？咁我谂而家啲餐厅都好有礼貌嘅，咁所以我谂佢就得几多得几多啦。咁另外有啲嘢咧，就如果真系想揾啲健康嘅食肆咧，卫生署其实好多年都推出咗有营食肆呢个嘅 program。 嗱，呢个营就真系营养嘅营喎。 系啦，系啦，咁食肆就系当然系餐厅咁解，我哋叫 Eat Smart at Restaurant。咁其实有好多餐厅都参加咗呢个咁样嘅计划嘅。 咁系如果见到呢个有形食肆嘅话，即系代表咗啊喺呢度食嘅嘢咧，都系有经过去思考个营养嘅角度。 咁啊，参加得呢个 program 嘅餐厅咧，会提供到一啲多菜多水果嘅菜式啦，另外有三小嘅菜式啦，三小意思低糖低盐低脂肪嘅菜式啦。咁所以其实佢个 menu 本身可能都会有最少五道嘅菜式咧。都会系会有个 logo 喺度话俾你听，系要有型嘅一啲嘅菜式嘅。 哦， 系啊，咁所以其实如果有啲人即系譬如传统啲，你又想去食中餐啊，或者可能 even 有火锅店啦，有啲西餐厅啊，或者可能有啲 coffee shop 啊，咁都有机会 join 咗有型食肆呢个 program。咁你可以上网去揾翻有型食肆，或者可能打 Eat Smart at Restaurant， 甚至乎有个 app 噶，系啊，都可以 check 到你附近有冇一啲嘅健康啲嘅餐厅。咁到时你去到 嘅時候，咁肥膩啲嗰班咪食翻肥膩啲菜式咯。但起碼呢間餐廳個餐牌裏邊咧係有呢啲咁樣嘅健康菜式嘅，咁所以你可以上網去 check 翻啦，咁或者 download 翻佢哋嘅 app 啦。咁另外發覺原來都有啲有形優惠嘅喎，即係有啲餐廳咧喺 即 係 平啲俾你嘅意思啊， 係啊，可能平少少啊，或者可能你唔知 order 幾多個有形菜式會有啲 discount 啊咁樣。如果真係想節日期間想揀啲有形啲嘅，即係或者健康啲嘅餐廳咧，可以參考翻衛生署嘅呢個咁樣嘅計劃。 哦，非常好啊！同埋佢都有呢個級數之分添。 係啊係啊，佢有三星，佢有星級有形食肆。 係。 咁一二三粒星，咁三粒星嗰啲係最好嘅。 係。 咁同埋三粒星，以我所知就應該係參加咗呢個 program 好多年嘅。 嗯嗯。 咁衛生署俾咗一個獎佢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諗下三星嘅星級有形食肆，咁可能喺聖誕節啊、過年嘅期間咧，都可以輔助到你哋揀啲健康嘅菜式啊咁樣咯。 係。咁聖誕我諗咧就最受誘惑嘅咧就係聖誕好多甜品啊，咁又唔可以唔食喎。 係啊， 點樣揀咧？就一係就係你每樣食啲嗱，唔係叫你嘥嘢，係就同人哋分啦。咁啊，咪又都會好啲啊嚇。 都係嘅，我諗當然你可以揾到市面上有啲低糖蛋糕啊，健康啲嘅曲奇餅啊，甚至乎特登去揾啲 bakery 去整啊咁樣啦。咁但係都人好少嘅，咁所以我覺得聖誕節去食甜品咧都係份量控制嘅啫。咁同埋都係好多時候人嘅心理就係見到就食啦，咁你買嘅時候就唔好買太多咯，咁甚至乎可能買朱古力啊、買曲奇餅啊或者姜餅人都好啦，蛋糕啊或者而家好興嗰啲聖誕嘅一啲雜果蛋糕啊、啲乾果蛋糕都好咧，咁其實呢一類嘅產品都係糖分高啲嘅，咁唯有就係控制份量咯，第一唔好買太多啦，第二同朋友 share 啦，咁同埋頭先我哋話磅重啊嘛，咁所以其實如果可以即係磅住自己咧，可能都提翻即係自己盡量都唔好食太多高糖分。嘅食物咁可以食嘅，即系我哋觉得唔好完全唔食，咁啊真系唔开心嘅啫。咁可能如果呢个过时过节食少少，我觉得仍然都系唔系好大问题嘅。 系啦，咁啊就揸住咧呢个嘅研究咧，嗰三项嘅重点，磅住重嗱，你唔好将佢觉得压力就得噶啦，只不过一个提醒，好过唔提自己咧就放纵晒自己添 啊。会啊会啊。 咁另外就话要自律啲啦，识得拣一啲有型嘅食物啦，同埋运动咧就真系要做啦，每日起码30分，起码啫，最好咧做多啲添啦。 系啊，咁最后就系我谂过时过节咧，饮酒咧都系要提一提嘅。唔饮开酒嗰班就通常都唔系好理噶啦，我都唔饮嘅。咁我哋但可能唔饮酒嗰班会饮汽水啦， 系啊，冇错冇错， 或者可能饮下甜嘢。咁但系咧，其实过时过节咧就哇，原来发觉一个月之前嗱，我自己都会饮少少酒嘅，但系发觉原来好多铺头都开始减价啲酒， 咁又守不住又话 系啊。咁可能譬如买12支平几多啊，买6支平几多，咁原来啲香槟啊，即系可能白酒红酒咧都系好。平咁好引诱嘅，其实 所以减价系一定会有嘅， 系啦，即系唔好净系话买衫、买裤、买鞋、买电器，其实咧原来酒都会减价嘅，圣诞节咁同埋啲人咧好快买晒嘅， 系 咁所以其实饮酒都系过时过节嘅其中一个影响饮食或者影响卡路里或者影响身体嘅其中一个原因。 饮酒多系都会嗱伤身啦，听话吓，同埋都会肥啊， 系啊，因为即系如果讲卡路里嚟讲咧，酒精都会有卡路里嘅，咁可能譬如一杯嘅红酒，可能大概已经有130卡路里啦。咁另外可能一罐啤酒，而家啲啤酒仲要好大罐喎。如果你發覺咧， 好長身， 係好長身嘅。而家啲啤酒真唔係我哋細細個即係見到爸爸飲嗰啲咁細罐，其實好大罐。所以佢哋唔明點解啲啤酒會大罐咗咁多。 咁佢想賺多啲錢啫，買得貴啲咁 啊， 通常 係啊，會同埋好多唔同嘅，譬如手工啤酒啊，或者可能外國嚟嗰啲啤酒，其實好吸引嘅，因為佢嘅味道咧，其實係有啲係似果汁添嘅，即係做到手工啤酒，即係我自己都有試過咧，話咦。好飲過平時啲啤酒，啤酒係好苦噶嘛，佢一加咗一啲釀製嘅時候，令到個啤酒好果汁味。 同埋如果就咁睇咧，我覺得做一個儲存，一個紀念品咁睇咧，都靚，啲設計都靚。 係啊，就可能即係如果啲人中意酒樽啦，咁所以可能誒威士忌啦、sake 啦，而家有 gin 啦。Vodka 咯，啲樽整到好靓，都系好吸引嘅，都会送俾人啦。咁所以，但系咧，讲开酒咧，咁都系影响身体啦。咁如果饮得太多，可能当然会宿醉啦。另外，当然如果你有血压高或者肝病啊，或者肾病嗰一班，咁如果饮得太多酒，都系会影响个身体啦。 即系自己知自己事啦，吓嗰啲。 系啊，咁另外就当然你饮得太多酒嗰阵时会，点解圣诞节咁多人哋 check 住你啲醉驾嗰啲咧？咁因为饮咗酒会影响个中枢神经啦，咁可能有机会。揸车危险啦， 所以其实真系要成日提醒啲朋友们， 或者唔清醒会打交啦。 喂，真系好危险，你害咗自己之余又害埋人。 系啊，会啊，咁女仔饮得太多惊断片啦， 系啦，冇错， 咁就吓唔好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当然，你讲饮酒咧，其实 都盡量唔好飲太多。咁嗱，好多時候啲人放假咧，或者可能聖誕節咧會暴飲啊。咁我哋都有個 definition 話咩叫劈酒， 即 係或者咩叫過量飲叫暴酒嘅。咁根據翻香港嘅衛生防護中心嘅建議咧，咩為之暴飲咧？即係咩為之係劈酒劈得太過分咧？如果你一次過短期內攝取超過60克嘅純酒精，大概等於5罐啤酒， 哇！ 或者5杯餐酒，或者5杯嘅烈酒咧，就為之係咧過量飲酒噶啦。 嗯， 係啦。咁所以啲人話好飲得，5罐啤酒一打都冇所謂啦。咁但其實如果你影響健康咧，其實你飲超過5罐咧，其實都已經好過分噶啦。 其實哇，你個肚都好飽噶啦，5罐嗬。 係啊，但如果啲人飲到烈酒嗰啲咧，5個 shot 就。对佢哋嚟讲系好容易嘅， 唔好谂住话好饮得。 系啊，咁但系咧，同埋咧，有啲即系豪饮之后啦，即系劈酒之后咧，个宿醉嘅情况，譬如攰啦、头痛啦、肌肉酸痛啦、口渴啦、头晕啦、有认知困难啦、心情会好差啦，咁都要维持到之后嗰24小时。咁当然你话，我听日放假唔紧要啦，咁但系你一醉咗咧，就成个即系放假就冇咗噶啦。 系啊， 咁同埋第二日会好辛苦啊，咁所以尽量都系要尽量唔好啦。咁另外我哋通常都会叫啲人就话，如果你唔饮开酒咧，就千祈唔好饮啦。咁当然你饮少少都唔系好大问题嘅。 浅尝啊，或者嗰种气氛 系 需要有嘅，咁啊冇所谓。 冇所谓啦。咁另外我哋笼统嘅建议咧，都系就话，如果真系选择饮酒嘅话咧，男士每一日就唔应该超过2个酒精单位，咁女仔咧就一日唔好超过1个酒精单位。咁喺香港嘅卫生防护中心嗰个酒精单位咧系少过外国嘅。 哦， 其实咧1个酒精单位嘅啤酒咧系3/4罐啊。250毫升嘅啫，好似你杯水咁大杯嘅啫。 咁慢慢饮，唔好饮到咁一夜饮晒佢。 系啊，啲人都话搞错啊，饮1/4咁，嗰1/4掉咗佢咁。咁即系呢个系，但系嗰个卫生防护中心系咁样建议啦。咁另外，如果红酒咧就100毫升，咁一支大概红酒系750毫升噶嘛。咁你分7个人饮，一支咁就差唔多啦。咁另外，如果真系饮烈酒咧。就30毫升咁為止一份嘅，即係一份嘅酒精單位。咁所以提一提自己啦，酒啊淺嘗啦，咁同埋都要提一提，近年好興都係有 cocktail 啊，即係雞尾酒。咁因為雞尾酒咧，一來容易飲啦，二來其實熱量會好高，因為佢會加咗好多唔同嘅糖漿啦，或者可能加下啲水果啦，有啲會加咗啲奶啦、椰子奶啦，甚至乎好多唔同嘅種類嘅酒擺咗落去。咁其實咧飲雞尾酒咧，其實都更加要小心，因為太多唔同嘅種類啦，咁大部分佢嘅熱量都係會高啲嘅，咁酒精濃度都可以好高，咁所以如果有啲人係唔係好熟悉飲酒嘅時候，就盡量要控制翻個份量咯。 係咁啊，多謝林思維係俾我哋好多個 tips， 其實大家一樣可以去歡度呢個聖誕，又可以食得開心，又飲得開心，只有啲節制就好啦。 係啊，咁啊，最後提翻大家，如果飲得太多酒或者可能準備飲酒嘅時候，第一唔好空肚啦，咁第二就係飲酒同酒之間飲多啲水啦，即係避免脱水啊，咁呢个都可以防止你第二日宿醉嘅一啲情况嘅。 好多谢你嘅好 tips 吓，咁啊预祝你圣诞快乐。 系啊，圣诞快乐阿钱。 啊，预祝亦都各位听众朋友啦吓，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啊！ 下一次见啊，林思维咧又差唔多到农历年之前见你啦。 系啊，我哋下年见咧就讲下啲新年前点样去准备过新年嘅饮 食 习惯。系都系饮饮食食噶啦， 所以几开心见到你。 系希望开心啦，即系唔好话听到我哋讲话你咩都唔俾食啊咁样，咁其实唔系嘅，食得精明是我们的原则。 好，唔该晒林思维。 OK， 圣诞快乐，拜拜。 拜拜。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成人歌咧真系好听啊 ！Floss to the Snowman， 结束我哋今日清晨爽利节目啦。咁啊，下一次 Boxing Day 先至见大家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葵芳村葵正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一名女住客死亡，暂时未知起火原因。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葵正楼二十几楼一个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到场救熄。单位内有一名女子死亡，火警期间有三十多名住客疏散。泰国为应对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传播，暂停受理外国旅客免隔离入境申请，为期至少两星期。旅客入境后，视乎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和接种疫苗的情况，要在酒店隔离七至十日。政府通告说，已经获批出入境许可的旅客仍然能够通过免隔离政策或者沙盒计划入境，但需要接受两次核酸检测，卫生部门将会更密切追踪他们。沙盒计划是要求旅客留在指定地区，但容许他们在住宿设施外自由活动。除了布吉之外，其他地方的沙盒计划亦都暂停。泰国截至星期一，一共通报63宗 Omicron 感染病例。英国新增90,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72名患者不治，其中 Omicron 感染病例新增超过15,000宗，累计大约60,000宗。首相约翰逊说，圣诞节之前不会实施新的防疫限制，但不能够排除在圣诞节之后采取进一步措施。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 Omicron 疫情发展，如果情况恶化，有需要时会采取行动。另外，财政大臣辛伟成宣布设立一项10亿英镑的基金，协助受疫情打击的企业。苏格兰地区公布圣诞节后收紧防疫限制，包括取消爱丁堡的除夕街头庆祝活动。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地区集结兵力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总统拜登没有计划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谈。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美俄领袖会否面对面会谈缓和乌克兰紧张局势，他说首先要看在外交上能否取得进展，亦都希望见到俄罗斯为局势降温，从乌克兰边境撤走军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2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要进一步推动雇员接种疫苗，由下星期二起，要求未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政府雇员由每星期检测一次，改为每三日一检。明年2月中，因为工作要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室的所有政府官员都要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我们问过公务员工会的意见，一阵听下。 本港是再录得8宗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的输入个案，当局就宣布检疫酒店的感染控制安排需要加强。有专家就认为现在只是 Omicron 输入浪潮的开始。我们稍后会请来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和大家分析一下。 新一届立法会新增部分功能组别，议席亦都多咗，过半数系新丁。我哋同几位新当选嘅候任议员倾下佢哋嘅期望同埋工作目标，留意稍后嘅特写环节。 咁数字就显示啦，本港咧今年上半年咧一共发生咗132宗嘅职业死亡意外，咁比去年同期咧系亦都系增加咗，预计全年数字都会微升嘅。咁而咧喺工会处理嘅死亡个案里面啊，高处堕下嘅个案咧占意外个案大约。